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大武器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事，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郑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敏。 上集当中说到，海哥和王法驾驶直升飞机直抵逐浪岛山顶的平地，攀爬悬壁的众人只能在半山腰的木麻黄树下暂时躲避。虽然占领了有利地势，但是王法和海哥都迫切地想救出人质，于是王法下来与碧荷姐谈判，海哥更是提出单独带碧荷姐下蓝洞。碧荷姐笑了起来，听起来这是用美男计呀，你这个年纪实在有点不恰当。 如果不是对你有一点动心，小鱼也不会落到你手里了，这个你应该心里有数。 镜头里的海哥看起来非常真诚。 欢迎乔宇，这男人不能信，师父要去我们一起去。 莉莉一脸愤愤地插嘴。碧荷姐沉默片刻道， 你看到了，我的人不可能让我一个人行动。 海哥仍然是非常真诚的眼神。 说实话吧，下去不是那么容易的，容不下那么多人。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带上武器，比枪法我肯定输给你。 现在黑麻麻的天，就算下去也看不到，还是等天亮再做打算吧。碧荷姐按掉电话，走到崖边看着大海，她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里，海风将她的短发吹得像一面飞扬的旗帜。此刻她穿着黑色紧身背心和军色马裤，右腿绑着一条手枪带，优雅的侧面曲线如同一幅剪影，如此美丽干练却又如此杀气腾腾。没有人敢打扰沉思的碧荷姐，海盗们窃语分析海哥是何用意，一致认为碧荷姐不能去冒险。王法坐到了人质堆里，现在的人马是4-6，不过马鹏和小鱼都不能打，只有他和笨叔有些战斗力。但面对荷枪实弹的海盗队伍，硬拼只有死路一条。 王法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海哥要把毕和杰引诱开。这支队伍只有失去智慧担当的毕和杰，他才有机会救出人质。现在必须帮助毕和杰下决心。王法看了一眼小鱼和马鹏，马鹏双手抱头扶在膝盖上，看不到他的表情，不过此刻他内心一定不平静。小鱼也怔怔地看着他，王法却不能把自己的决定解释给他听。小鱼太单纯，不会演戏，他还需要他配合。拿定主意，王法朝毕和杰喊道， 毕和杰，我想有件事情你必须知道。 毕和杰转过身淡淡地说， 哦，海哥前天带我和小鱼去看过郑和的沉船，那块安吉号的船板和捐出的瓷器就是我们一起打捞出来的。 你疯了吗？ 小鱼瞪着王法，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这对众海盗又是个重磅炸弹。毕和杰也饶有兴趣地走了过来。 王法，你接着说。丽丽，你堵上小鱼的嘴。 坚强架住小鱼的胳膊，丽丽利索地给他贴上了一块封香蕉。王法黑着脸， 我可以说，甚至可以带你们去看沉船，可是得先放了小鱼。 毕和姐一个眼神，丽丽不情愿地撕下了封口胶，刚撕下小鱼就叫了起来， 王法你不能说，我爸信任你不是为了让你出卖的。 王法露出了一个情急的表情， 小鱼，我只关心你的安危，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师父说了让你闭嘴。 丽丽啪地甩了小鱼一个耳光，坚强的枪口也立刻顶到了小鱼的后脑勺。小鱼的嘴角沁出了血丝，他终于住嘴了。马鹏一言不发，挪到小鱼旁边，把脑袋歪向坚强，示意坚强把枪口转移到他脑袋上。坚强不知所措地蒙在原地。毕和姐突然大笑起来，呵呵呵呵，小鱼妹子啊，他们一个个为你还真是赴汤蹈火呀，我都有点嫉妒你了，怎么办呢？小鱼狠狠地挖了毕和姐一眼，感受到这股敌意，毕和姐突然使了个眼色，坚强的枪口转向笨叔的肩膀，嘣的一枪，笨叔应声倒地，小鱼尖叫起来， 笨叔，笨叔。 毕和姐冷冷地道， 丽丽，给他包扎一下，不要让他太快死。孩子们，没见到宝藏，谁都别想走。 我可没有耐心跟你们玩游戏， 爱说就说，不说，下一枪就轮到你了。 这真是个糟糕透了的夜晚。中枪的笨叔虽然被丽丽精心包扎了，却仍倒在地上无声而痛苦地蜷成一团，子弹还在他体内，必须尽快送去就医。这意味着王法不仅失去了一个战斗力最强的队友，还背负了连累笨叔受伤的责任。这不，小鱼对他真生气了，他和马鹏左右护法，死活不让王法接近笨叔。枪响过后，海哥立刻打来了电话，毕和姐让他视频观察了小鱼等人，并有意遮挡了笨叔。那声枪响，他的解释是枪支走火。至于下蓝洞一事，毕和姐再次表示要海哥耐心等他消息。王法老老实实交代了沉船的细节，小鱼翻了他几百个白眼。尽管沉船细节听起来如此真实，毕和姐也只是将信将疑。王法干脆提议， 姐，我带你去看看沉船吧，你是大行家，去了就会知道宝藏到底存不存在。 马鹏反对地接了句， 毕和姐不会潜水。 毕和姐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这你也信啊？ 小鱼的脸色更加难看了，看来沉船的秘密已经保不住了。王法躲避着小鱼怒火中烧的眼神，他已经拿定主意不把毕和姐留给海哥解决。 海哥那个无法无天的性子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来。而且他也已看出海哥对碧荷姐有那么点意思，难免担心海哥关键时刻掉链子输给碧荷姐。在陆地上碧荷姐人多势众，但在水下失去了枪炮的威力，也许他能擒住汪恶。只要把汪恶队伍分散，人质们就多了一分逃跑的机会。此时是凌晨四点，星星渐隐，黎明将至，正是逐浪岛一天当中最黑暗的时刻。碧荷姐站了起来。 小鱼、马鹏，委屈你们了啊！自荐坚强丽丽留守营地，初六阿牛跟我下山。 自荐立刻提出了不同意见。妈，我也要跟你去看沉船。 碧荷姐犹豫了， 可是坚强和丽丽能看得住他们吗？ 自荐斜眼瞧着小鱼和马鹏， 放心吧，这两个人论打架不可能是坚强和丽丽的对手，把他们捆起来也就动不了坏脑筋了。 碧荷姐想了想，点了点头。海盗们蜂拥而上，把小鱼和马鹏背对背绑了起来，嘴上自然又贴上了封箱胶。倒地受伤的笨叔也不例外被捆住手脚，他无声地挣扎着，无奈难敌初六的神力，被结结实实捆成了一个大粽子。临行前，王法的眼神一直没离开过小鱼，他情绪低落地对碧荷姐说， 我能跟我的女人吻别一下吗？ 碧荷姐笑眯眯地点了点头。坚强和丽丽立刻高度戒备地拿着枪站到了人质旁边。王法走到小鱼面前单膝跪下，可惜小鱼倔强地把脸偏向一边，王法把他的头搬了过来，轻轻地揭开他的封口胶，刚揭开小鱼就骂了出来， 王法你个混蛋，我看错你了。 小鱼剩下的话没能说出来，王法已经用唇堵住了他的嘴。他身上那股令人着迷的气息此刻一点也没有让愤怒的小鱼迷乱，他正准备咬他一口时，却感觉到他的牙齿咬着什么东西小心翼翼地抵近他的牙齿，那是一块片状硬物。小鱼用舌尖轻轻探索了一下，那似乎是一块刀片。小鱼不敢乱动了，王法在他唇上亲吻了一下，然后又帮他贴好了封口胶，不过他贴得很松。小鱼这时心里才有点明白了，也许王法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可惜他明白的有点晚，王法头也不回地跟着碧荷姐他们下山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知道小鱼该如何不动声色地把刀片拿出来，让人质团重获自由呢？在下山的时间里，王法满脑子都在替小鱼想主意，只可惜他现在还得解决自己的难题，如何在水中打败初六和阿牛两位大力士，智斗自荐这头小猎豹，然后生擒碧荷姐。王法没有信心，但一定会奋力一搏。因为要赶在天亮前返回营地，于是拿装备上快艇开往沉船区，都在初六的催促中完成。当王法穿好装备，初六和阿牛一边一个迅速地给他两只手铐上了手铐，而且手铐另一边分别铐在了他们自己手上。王法嚷了起来， 嘿，铐住我怎么做耳压平衡啊？这里水况很复杂，你们想大家一起死吗？ 碧荷姐此刻也在自荐的帮助下吃力地穿着背飞，她不容反驳地说， 他们会配合你的动作，真要死在这里，那你肯定要给我们陪葬。少废话，赶紧带路吧。 黎明前的黑暗中，在几个潜水头灯和手电的照射下，王法沮丧地被他们推在第一排带路。 这几个海盗虽然彪悍，却也是深知夜潜乐趣的人。他们用手电筒把周围照了一遍，然后关掉了手电筒。海水里开始像星空一样放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芒。海里的浮游生物自身并不发光，但吸收了手电光之后就能呈现一片梦幻世界。看到一左一右两个杀人如麻的海盗像孩子一样陶醉在深海星空里，王法竟然有一点感动。直到碧荷姐不满意地在他们身后敲起了叮叮棒，几个男人才想起这次下水的任务，重新打开手电。这个潜点王法只来过一次，因为印象深刻把路线铭记在了心里。但到了晚上，这个熟悉的海底世界仍然变得无比陌生。那些彩色小鱼大概都藏到石头和珊瑚里睡觉去了，而白日里艳丽的珊瑚丛林只要不在手电照城内便呈现出灰色调，世界一片萧条沉寂，像一个巨大的废弃的坟场。不过还是有些夜猫子的，瞧，一大群小梭子蟹排着队飞快地在一块礁石旁爬过，而一只小乌贼跳着柔软舒缓的舞蹈迎面飞来。初六和阿牛同时举起强光手电去照他，他呆萌呆萌的一头撞上了手电筒，顿时七荤八素喝醉酒般失去了方向。突然间几条大梭鱼向他们窜来，初六拿着叮叮棒，阿牛拿着尖头潜水刀同时戳向了他们。只见阿牛的尖刀在一条梭鱼背上划过，在水中拖出一条血迹带，梭鱼们受惊四散逃跑了。王法无法说话，甚至不方便打手势阻止，但他的心那一刻是疼痛的，他真后悔带了这些野蛮入侵者来打扰这片宁静。王法手上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连通着初六和阿牛，稍有动静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王法放弃了动手的念头，至少眼下一点机会都没有。碧荷姐和自荐谨慎地跟在三人的后面，直到沉船的残骸出现在眼前，他们才游到前面仔细观察。找到破洞入口后，他停下来四处照着，只见沉船里面一片死黑。如果三个人并排进入，很可能会不小心损伤并不牢固的船体结构，出现塌方。要知道这里哪一块大船板压下来都足以把他们留下变成珊瑚寄居所。碧荷姐比着手势示意自荐跟他进船舱，而阿牛初六则与王法留在原地捆绑等待。阿牛似乎有些不放心，拉住碧荷姐做手势要求把手铐钥匙留下。碧荷姐愣了一下，把钥匙交给了他。自荐陪着碧荷姐进了船舱，现在只剩下阿牛和初六两个敌人，而且他们有手铐钥匙，这是个摆脱捆绑的好机会。阿牛此刻正在东张西望照来照去，初六有些不耐烦地在手铐里转动着手腕，让这两个多动症海盗跟他锁在一起，对彼此都是种酷刑。王法捅了捅初六，又捅捅阿牛，用手指着自己的肚子做出一脸痛苦的表情，示意他现在闹肚子必须马上解决。潜水员三级时确实有在水下方便的，但前提是得解放双手才能解下装备，否则就只能在失忆里解决了。阿牛黑着脸比划手势让王法在失忆里自行解决，王法抓耳挠腮没有一刻消停，做出各种痛不欲生的模样。初六被弄得有点不耐烦了，也着实被束缚自由的手铐弄得很疲惫，便示意阿牛解铐。阿牛自信王法不是两人的对手，一脸嫌弃地解开了手铐。王法终于自由了，他指着一旁示意要去附近的礁石旁单独解决，初六却比划着要求王法只能待在他身边。王法单膝跪地做出了要解大手的姿势，阿牛把脸转向了另一边，而初六则攀在船舱入口往里张望着。最好的机会就是现在， 王法急蹬几步向大蓝海游去，一定要摆脱初六和阿牛。初六很快发现了王法的异动，大手扫过来，一把抓住了王法的一只脚蹼。王法把心一横，甩掉脚蹼，快速游走。而此时阿牛也回过神，追在他们身后。因为有过上次沉降流的考验，这次王法牢记以45度角向斜上方游去。水下搏斗，他没有把握赢健壮的初六和阿牛，但他要抢先一步回到快艇开走他，把四个海盗留在海里好好泡澡。前有乱流，后有追兵，只剩下一只脚蹼的王法心无旁骛，使出了全身力气逃跑，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在吱吱作响。不知道为什么初六竟然没追上来，他回头一看，初六那盏亮着的头灯竟然在离他很远的位置。王法明白了，初六肯定是追出来的时候被沉降流带下去了，不知道他能不能像王法上次那样死里逃生。虽然这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海盗，王法也在心里默默念了声祝你好运。不过王法高兴得有点太早，这时他的小腿突然感到一阵刺痛，原来阿牛已经追上来抓到了他。愤怒的阿牛一出手就用上了潜水刀，而且已经划破了王法的湿衣，立刻拖出了一条血迹带。王法忍着疼痛与阿牛厮打了起来。阿牛虽然比他强悍而且有刀，但水中失重状态下没有王法灵活，反被王法把呼吸管拉起来在潜水刀上一拉，阿牛的呼吸器立刻进水，吸不到空气了，他不得不停下来去摸备用呼吸器。就在这时，王法看到阿牛身后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过来，他张着血盆大口，露出锯齿般锋利的尖牙，是鲨鱼。天哪，是刚才王法受伤散开的血腥味把这只海中巨兽招过来了。下集当中，成功摆脱初六和阿牛的王法开走了快艇，并将钥匙扔进了大海，这位拯救人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等待他的是在海滩把守的马仔，还有荷枪实弹的坚强和丽丽，他能成功救出小鱼吗？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乔米。 北京天坛公园的72长廊里，曾在天坛公园工作43年的李维仲正绘声绘色地给游客们讲着天坛益母草的传说。 这个闲来没事给大家说段故事，说什么呢？咱们住在天坛边上就要说天坛的故事，我今天给大家说一段